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样的好其实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吧，自恋这样的一个词汇现在就出现的越来越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这样的一个内容。汪冰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真的就像刘莎刚才讲的，我也在想，我周围的朋友圈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使用自恋这个字，而且不是形容别人，是形容他自己，就在他自拍照的文字里。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自恋已经由我们含蓄的文化中大家好像是不是很认可的一种行为，变成了一种自我标榜的方式。 正像汪冰博士介绍的一样，甚至呢有些专家呢已经说到啊，现在自恋病毒，大家听好，重点是病毒，这不是一个褒义词。自恋病毒已经借助教育、媒体、网络和信贷感染全球，无论西方或东方，前所未见的自恋时代正在形成。如果是关注阅读的朋友也会发现，最近有一本书，这是后浪出版公司的《自恋时代：现代人你为何这么爱自己》，其实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畅销书，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一方面书本身的质量是大家认可的，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非常的引人关注。自恋这样的一个词汇，往好里说也有好的理解，往坏里说其实也有坏的理解。王明博士，既然咱们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内容啊，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自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词它有的时候是褒义的，有的时候是贬义的，有的时候是中性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其实说到自恋这件事情，我想大多数人知道自恋这个词并不是从所谓的心理学的词典啊，甚至是精神科的疾病诊断上，而是因为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自恋已经成了一种俗语，甚至是口头语。就像我们之前提过所谓的郁闷，可能在很多人来讲也是抑郁的代名词，甚至说我郁闷有的时候也不是个贬义词啊，而是希望求关注，我就是郁闷了，你能不能关注我一下。 对对对，不仅是有这个郁闷，还有我烦着呢，还有压力山大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会经常的高频率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自恋的症结是什么呢？自恋的症结并不是特别爱自己，自恋的意思是过于欣赏自己，而且这种自我膨胀的感觉和现实不符。也就是说，明明现实中他不是丑小鸭，他可能就是一只小鸭子，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是一只天鹅。那这就是基于对自己的过高的判断和估计所形成的自我认知。那我想提到自恋这件事情，应该很多朋友也会想，那我是不是属于自恋的人？我简单说一下自恋的定义中，就是自恋的人，第一个，他认为本质上比其他人都优秀，他们特别优秀，独一无二。而这种独一无二和特别优秀甚至不需要证据，就是我经常有时候跟我周围的朋友开玩笑，叫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就是天生比你高一等，我就是比你好，你再怎么说我就是比你好啊。 没错。汪冰博士，你看你不到1米8吧，人家这女孩人家1米8，人家就是比你高。 确实，那这是因为有证据啊，我们有物理上的测量。但是这些朋友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怎么这么自信呢？他凭什么这么自信呢？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自恋造成的。还有自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很看重他自己，基本上他并不那么看重别人。所以我们这里定义的自恋呢，更多的有以自己为中心的意味。所以实际上他不看重别人的感受。 嗯，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自恋的小故事啊。实际上这个自恋一词的英文词就是来自水仙花。那水仙花这词呢，更早是希腊神话中的纳尔科索斯。那纳尔科索斯是一个神的孩子，他长得非常的迷人和美丽，但是他一直都不自知，无数的仙女遇到他都一下坠入了情网，向他求爱，但是他一直在寻找自己所谓那个完美的伴侣， 没错， 拒绝了所有的人。 最后大家有没有想到他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他躺在湖边，他看到一池静静的湖水上面自己的那个倒影，哎呀，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完美的人了。后来他就化身成为水仙花，而这个水仙也代表着这样的一个花语，就是自恋的意思。 是的，没错。所以这就意味着自恋的人是被自我囚禁的，他认为自己最美好，而没有人能配得上他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囚禁在一个非常孤独的境地中。这也是自恋可能给别人或者社会带来的极大的危害。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就觉得，如果自己的自恋跟我们刚才讲的定义和标准来相比，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词汇，通过前面汪冰博士的介绍，很多朋友说，哎，这明明不是一个褒义词，这是一个贬义词。但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自恋就是自信。我为什么自恋呢？是因为我自信，我就是比汪冰博士，我比你高。所以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自恋一方面当然会有它的缺点，但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也是能够让我们变得最好，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更加增强自我的竞争力的一种激励。汪冰博士，真是有不少的朋友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刚才刘莎说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自恋没准会让我更健康、更优秀，在别人眼睛中更闪光。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潮流，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如今整个社会正在忍受着自恋疾病的折磨。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自恋型人格特质的增长速度和肥胖症不相上下，其中特别是女性的增长尤其明显。现在的一个数据啊，说在20岁左右的美国人中，将近1/10的人会出现自恋型人格障碍。大家注意，实际上是已经到疾病的状态了。 我听出来了。 而在所有的美国人中的这一比例是1/16。那也大家就会觉得说，我自恋，我自信，我比别人更容易成功，这有什么不好的？但我现在就想回应一下刚才刘莎问到的问题，就是自恋和自信的关系。自恋是对自己夸大的、不切实际的认知，而自信是基于现实的，是基于你的行为，基于客观的数据，我通过了某项考试，我获得了某种能力。自信的人可以接受别人比自己好，就是我的自信不会影响别人也觉得自信。但自恋的人觉得只有我是好的，你是不好的，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优越感是极有排他性的。可是自信的人会觉得，我觉得我不错，而且我更愿意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你。所以自信的人往往他的人际关系是更好的。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自恋的人，因为我觉得老子天下第一，那你说我不好就是你有问题，你眼拙，你眼瞎。但是自信的人是可以接受别人的反馈的，就是哦，知错我就改，如果呢不错，那不是我的问题，我就觉得别人只是个反馈的意见，我不会因此大怒。所以自恋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实际上是对别人的任何不认可都充满了攻击性。 我们刚才说到的自恋和自信其实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呢最重要的是基础不一样。那么如果是真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自信，如果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基础啊，那么我们就称之为自恋。 谈起刚才啊这两个啊听着比较像的词的区别，汪明博士是娓娓道来，因为汪博士呢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那么也处理过很多的相关的问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啊，汪明博士其实前面您谈到了一个标尺啊，就是他需要对自我做一个衡量。那么如果你是夸大了你自己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自恋啊。如果呢你是正常的来表达你自己的话，那么就应该可以认定为是自信。我当然说的啊都是很简单的，因为在相关的心理学上会有一系列的检测。那么我们怎么去自我评价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啊，明明我自己觉得我已经说得很客观了、我都甚至带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心态来说我自己的，但是别人听起来说还是觉得诶他说的那是他吗？他说的比他好600倍啊。所以这个标尺我们怎么去掌握？简单给我们大家支支招。我当然知道啊，并不可能听众朋友听了咱们的简短的几句话就能够学会，但至少把一个理念介绍给大家。 实际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很自恋呢，像刘莎刚才讲到了，我们有一些量表这样的科学的手段，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基本的判断标准。那我先要再声明一点，就是刘莎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自恋的边界和自信会不会有所重叠。其实自恋哪怕得分相对来说较高的朋友也未必就是异类，他是比其他人多了某些自恋的特质而已、这两个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互斥的，因为人的很多心理特质啊，它是一个连续的。比如说用大家最熟悉的内向和外向来举例子，有极度内向的人也有极度外向的人，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可能是在这个之间的地带存在、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过度自恋了，那可能你就需要参照我们定义如刚才提到的标准，就是你认为自己优秀的部分是不是已经在现实中验证过。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特别棒，那你棒的那些东西的证据在哪里？如果你告诉我我不需要证据，我没有证据，我就觉得我很棒，那就可能意味着没有经过现实的检验。自信的人往往能够举出来是什么事情让他变得自信，就是他可以对应他喜欢的自得的特质而找到相应证据。如果你找到任何证据，纯凭自我感觉，那极有可能就未必是基于现实的。还有一点就是在和别人的关系中，你是不是更看重操纵别人？怎么讲呢？自恋者有一个特点啊，他特别需要粉丝，所以他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操纵别人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我是自恋的人，我刘莎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刘莎必须佩服我，喜欢我，赞美我，否则我觉得就不可接受。当然我不会觉得是我的错，我觉得是刘莎的错。所以如果一旦受挫，他们有很强的攻击性，就是很强的防御心。对，那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实际上他们很多的时候是缺乏反思精神的，是不会反思自己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心理专家汪冰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自恋。说到了自恋啊，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有不少人对自恋这样的一个词的感悟，有的人觉得诶这个词不太好吧，有人觉得说这词诶还行啊。那么其实不仅仅是普通人有着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一些困惑。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汪冰博士的介绍。我觉得汪博士，咱们干脆啊把大家对于自恋这样的一些词的讹传啊，咱们做一个汇总，找出其中哪些特别容易啊犯错的，跟大家来举例说明一下。所以汪冰博士举例开始，咱从哪开始说起呢？ 首先说刚才说到的自信，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自尊。自尊是指对自己的接受和喜欢的程度。一说到这儿大家就在想，诶，对自己接受和喜欢的程度，这不和自恋是一回事吗？所以有人就会认为自恋的人自尊高，就是高自尊啊，这是一种看法。 自恋是一种极高程度的自尊，这是一种看法。明显的汪冰博士是抱着批判的意见来说这种看法的，我们来听一听到底这道理在哪儿啊。 你们会发现这个自恋者他喜欢如何吹嘘和标榜自己呢？他会认为自己长得更好，比别人更重要，我更聪明。他会总体上强调自己在很多方面超越别人，但 有些方面除外，比如说更讲道德，更懂得关心他人，更富同情心，他们对这些方面都是不关心的。他从不会吹嘘自己是世界上最友善最体贴的人，他只想指出一件事，就是我是赢家，我很火辣。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实际上他们的自尊未必很高，因为一个对自己充分接纳和有正确评价的人，未必需要不停地向别人兜售我是赢家，我是胜者， 或者说我最漂亮，我身材最好，我这衣服最美丽。他们其实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内在。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别人，是不是能够和别人一起合作，是不是能够对好的人有学习的精神，对不好的人有同情的这样的怜悯心。 对，其实柏拉图说过一句话，叫美貌装点了美德，所以如果没有美德，光有美貌，那其实是一场空。那如果是一个人是高自尊的，他通常也会能够尊重别人，他会把这个礼物给别人。所以如果是高自尊的话，他可能也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应该是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对于很多人说，你看我自恋，我自尊，你说明我爱自己，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讹传了。哎呀，我觉得这个自恋的人在朋友圈啊，天天晒照片啊，你们没听说过那句话吗？叫缺什么晒什么。 对对对， 就是没有自尊心啊，对自己不喜欢，所以就拼命要晒出来我对自己有多喜欢。所以自恋会不会是自尊心较低的一个表示？特别是很多人说，你看他一定不爱他自己，不然他为什么整天求关注呢？ 哎，所以我们大家来听啊，汪明博士又来说了第二个啊，关于自恋的这个讹传，其实也是带着批评观点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自恋者缺乏安全感，自尊心较低，必然是不对的，是吗？ 这要两分法啊，有一种相对来说外向型的自恋者。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一点要两分法啊，还特别说到了有一种自恋者是外向型的。哎，难不成自恋者因为他们的性格不一样，所以呢就会导致有的对有的错？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自恋的人全都是外向型的人格呀？你看如果他特别内向，他怎么在你面前显摆呀？说你看我多好看，然后这个我成绩多好，你看我跳得多高啊，怎么怎么？你觉得内向的人他们通常会这么去显摆这些事儿吗？汪冰博士， 也正是因此，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能够关注到自恋的人，就是他们比较乐群。我说乐群不是真的喜欢和群体在一起啊，而是喜欢通过群体来展现自己的非凡之处。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呢，其实他们可能不是低自尊的，就是他们不是因为自己内心对自己不认可才去求关注，他们是过度认可，还希望别人也认可。我这么觉得不行，你们也必须得这么觉得才可以。那对于这群人来讲，他们不是自尊心低，但是确实在自恋者中也有一些自卑的人，他自卑和自恋混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类型，就是他一定是很缺爱，所以才要这样的求关注。他这么在乎自己，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如何爱自己。确实有这类的人，但这类的人在自恋者中可能是偏少数。更多的易受伤害的，或者易让别人受到伤害的自恋者，往往都是自我感觉是真的从里到外的好，并且也要求别人如此来认知他们。 哎，说到这儿，汪明博士又出现问题了。你看刚才咱们说到的啊，这一条是错误的观点，自恋者缺乏安全感，自尊心较低，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啊，这分内向型和外向型的不同的这个性格造成的。可是啊，这个外向型的这种自恋型的人我们大家都见多了啊。刚才您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从里到外他都觉得他自己特别好，然后呢不仅仅是他自己认为他好，还希望或者说强迫别人也认为他好。但是那种属于有一点点自卑的人，他表现的也是让我们大家都认为他全都好。我们普通人能分得出来这两种人哪个是外向的自恋，哪个是自向的内恋吗？这挺难的。汪明博士，你刚才所有讲的道理你一讲大家都懂，但一回想到我们自己身上，说我们自己判断一下，好像都判断不出来了。 实际上比较自卑的偏内向的自恋者，我觉得如果你不和他进入比较深刻的关系，是比较难以觉察的。外向型的自恋者，我觉得他是向手机的信息是推送的，你不看见我可不行啊，流沙你必须关注我，你必须看着我，是推送到你眼前了。但是内向的自恋者可能需要你和他交友，甚至在恋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人非常不自信，同时又非常的带引号叫自我、 啊、 他很关注他自己。我虽然觉得他很多的时候可能 对自己不是很确知，很没有安全感，但是你和他在一起，你发现你也不受重视，你可能也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你可能是他一个剥夺和剥削的这样一个情感的满足的工具而已。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在想，他是不是偏自恋 哦， 当然如果要进一步，可能是需要借助专业的帮助，往往这种自卑又自恋的朋友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的。 哎，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啊，我来说一说女性朋友，您如果是留心观察一下您的好友或者您的闺蜜，可能这种情况您就能够找到蛛丝马迹了。平常我们看到可能并不是非常计较的一位女士或者说一位女生，然后等到她去买衣服的时候，诶，她就觉得这衣服她就宽了那么 0.5 厘米，那个衣服它就窄了 0.3 厘米，就为这个事儿啊苦恼不已，说你看我穿上这衣服以后啊，这个我多么不合身啊，我这怎么着都不好。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就是属于那种其实他特别特别在乎自己的，但是呢他就没明着说我哪儿都好的那样的一些不太自信的朋友的情况，是不是呢王冰博士？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们把它迁移到谈恋爱中吧。 好， 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是有一些人你和他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没有那么自信的爆棚，甚至你和他接触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你看我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长得也不好，你说我该找个什么人可是你跟他介绍任何人他都看不上 哦， 其实你这么想，你会发现有这种特质人不少，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在人群中，他对自己打分好像没有那么高，挺自卑的。 嗯， 和我们刚才自恋的定义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真给他介绍一个人相伴终生，你会发现全世界没有适合他的人。那从骨子里他就认为我自己跟别人相比还是有优越感的。 哎，所以就刚才说的那些衣服，都是衣服的不合适，所以导致他穿着不合适。那么他们其实挺挑的，我只能这样说，是非常低调的挑。 嗯，但是这种扭曲或者错觉本身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烦恼。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种外向型的自恋者可能在我们接触的时候是更直接的，也更容易识别的，或者说我们更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反倒偏自卑的自恋者，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的意识到，哦，这个人和我想的真的差别还挺大的。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自恋，大家有很多认识方面的错误。前面说到的是关于这个自尊心，到底是自尊心极高还是自尊心极低，其实都不是您想的那样。还有很多的错误，我们继续来听汪冰博士的介绍。 比如说，有人之所以啊觉得我自恋的原因，是因为他会觉得自恋的人看上去真的都更棒、更好看、更性感，也更聪明，看着也更成功，风度翩翩。你看那些人，他多么的自信，他走在人群中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自恋。 这是真的吗，汪冰博士？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自恋的定义，就是不切实际的啊，不顾现实情况的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其实和大家想的不一样，自恋的人不一定表现更好。但是自恋者他们相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漂亮。 嗯， 这在什么时候会沾光呢？我想告诉大家，在与人合作的时候不容易沾光，因为他们缺乏合作精神。 哦， 但是在面试，或者说我觉得还可以延展到相亲，在演讲，这种一个人出现需要一个人展现自己的时候，他们比别人看上去都更自信更从容。可能也是正是因为这种自信和从容，让他们在别人眼中变得更美。我举个例子， 嗯， 实际上自恋水平比较高的人群是在名人和明星当中， 或者现在有好多那些网络视频直播的那些人， 真人秀明星， 嗯，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亮射在大众面前。有的时候我就作为不是那么自信的人，有时候我会觉得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公之于众好像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嗯， 所以他们一定对自己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满意。 哎呀，我想一想，如果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公之于众的话，我有好多的瑕疵，其实那是我想掩盖的，不想大家看见。因为毕竟做节目嘛，或者你在和人交往的时候都愿意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这是人之常情。 他们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常情。 对，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一些草根的网红，他并不完美，但是他自觉完美，同样吸引了一众粉丝。 嗯， 甚至粉丝为他各种，比如说送花、送军舰，那可能都是要真金白银的。其实他在人群中就变得特别有魅力，为什么呢？对于有些不自信的朋友啊，他们喜欢这样的偶像，实际上是在修补自己。 哦，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不再在乎别人的眼光，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 疗愈，就是当你喜欢他或者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被他的某种自恋的光芒所迷惑，你会觉得能从容淡定的展现自己多好，但是他们从容淡定的基础并不是真正的基于现实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论是这些自恋的人，他们自我感觉自己更棒、更好看、更聪明，还是那些追随这些自恋者的朋友，而也觉得他们更棒、更好、更聪明。那么你们在追随和被追随的时候，应该回头审视一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而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更清醒的认识自己，可能对将来我们的成长会更加有帮助。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汪冰博士带来的关于自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讨论。 是酸醇。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我们请到心理学家汪冰博士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自恋啊。说到了自恋呢，就有很多朋友对这个词有误解，比如前面我们就说到了，有人就觉得自恋是一种非常高的程度的自尊，也有的朋友觉得呀，这个自恋者缺乏安全感，自尊心比较低，还有人就觉得了说这自恋的人啊，他们一定都比别人更棒更好看更聪明。前面汪冰博士也做了相关的点评，也告诉大家其实这些在某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太正确的。关于自恋，我们还有好多不太清楚的认识，或者说特别容易啊犯错的认识。汪冰博士，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其实还有一个观念和自恋有关系，也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就是自恋一点我可能会更健康，自恋一点我感觉更好。因为难道我不该更爱自己一点点吗？ 对啊对啊，汪冰博士，就是有朋友认为自恋呢就是对自己好一点，甚至呢有这样的一种潮流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恋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现代人啊，我们应该爱自己一点，当然我们可以孝顺父母，我们也可以爱我们的子女，也可以爱伴侣爱朋友，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对自己好一点，这就是所谓的自恋时代。 嗯，但实际上对自己好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不能对自己好，但实际上对自己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中心都放在你的感受上。自恋的人非常非常在乎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是宇宙的中心啊，所以宇宙中心发生了什么都应该是天字第一号的新闻。但是过度的关注自己的人不容易快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很有牺牲和奉献精神。 嗯， 他们可能是为了一些目标而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但是他们不幸福吗？不一定，他们可能找到了某种意义感。所以如果一个人过度的关注自己的感受，他是宇宙中心，那就出现了一个麻烦。这个麻烦就是宇宙中心如果天气不好，全宇宙心境都不好。当你放大了自己的快乐的时候，也会放大自己的痛苦。当你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一点点情绪波动有可能也让你寝食难安。所以如果啊，顺便说一句，大家不想因为自恋搞得每天因为自己的情绪上上下下跟过山车一样，能不能把生活快乐和价值感的来源从自身转移，比如说转移到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特别是你会发现人生很多的极乐的时候是在忘我的时候，而不是在自恋的时候。 哎，或者我们再去想一想啊，为什么有一些朋友特别自恋？因为他除了观察他自己研究他自己，他恐怕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娱乐项目，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能够让自己啊特别，比如说一本看得进去的书，然后呢特别忘情的去画一幅画，然后或者去看一场特别美妙的音乐会，他觉得这一切一切他都不感兴趣，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是很美好的。 你说太对了，就是当你生活中啊价值感的来源只基于你是谁的时候，你肯定天天就揽镜自顾，怎么把自己装饰得更好一点，让别人也看着更好一点。但是你知道你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支点不只在你自己，其实是指 在很多事情上，你如何经历的你的生活，你为他人贡献了什么的时候，你的世界变大了。 嗯， 你不仅不再是宇宙中心，这不会让你感受到危险，反而发现原来宇宙这么大，人生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有乐趣的事情在。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太集中的把注意力关注在自己身上，就从我们刚才聊到的自拍这件事情，简单的说两句。你会发现每分钟都是自拍时刻，手机的卖点如果不谈摄像头，我觉得真的很难打开市场啊！一定要拍出的人像是单反效果的，而且会让你看上去比你自己更美好，所以这种修图拍照成了很多人每天生活的重要的价值来源。那就好像有的时候化妆一样，可能会越化越浓，像吃饭一样，越吃越咸越吃越甜，因为你越来越重口了。 对， 而且一旦走到这条路上以后，你的生活中没有时间做别的，像刘莎讲的阅读、休闲、其他兴趣爱好、他人都不重要的时候，你可能也真的越来越只剩下这华山一条路了。 没错，王明博士，刚才您讲的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都特别有启发。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需要很多支点的，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健全的、带有自我保护功能的人生。如果您只是把您的人生都放在了到处显摆自己怎么怎么好的话，如果万一有一天你周围的人不接受你的显摆，或者说人家把一些特别中肯的话说给你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些高度自恋的朋友可能真的接受不了呢。 特别是生活的变化永远在发生，当你自己的自身发生一些你并不期待的意外的时候，那你的支点就摇摇欲坠了。当然过于自恋的人可能不会因为这个发生太大的变化还会继续自恋，但至少你的人生可能实际你的视野就会狭小，你的生活的半径也会很小，最终你就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 所以自恋这是不太健康的，千万别想着自恋是健康的。 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大家对于自恋的很多误解啊，也是一些讹传，除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些讹传之外啊，自恋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家比较容易啊看错了的一些内容呢？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叫自恋，他不就是虚荣心强一点吗？实际上这事儿应该是倒过来的，虚荣是自恋者的特质之一，但是自恋者绝不只是有虚荣这一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在受到别人的指责的时候，他会有攻击性，而且对亲密关系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的亲密关系都是假亲密关系啊。说到这儿我再插一句，其实很多人听到这儿都在想说，那真是希望我结婚或者我相亲时候不要遇上一个自恋的人，对不对？那我的人生该多悲惨，他需要的是粉丝并不是一个爱人。 对， 那怎么来鉴别呢？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说，比起所有的量表比较来说，有一条可以和所有量表的效度是一样的。 快来说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简单实用，大家一听就会一学就会的方法。 它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是个自恋的人吗？啊，这个问题据说和自恋量表的效度是一样的。只要你问对方，你是个自恋的人吗？你觉得自己是个自恋的人吗？对方的回答是是，那八成对方就有可能有比较多的自恋特质。原因就是他从来不觉得自恋是一个缺点，或者是别人眼中的问题。相反，他可能会以此为荣，他会觉得说，你们不自恋是因为你们没有我这样的资本。 汪明博士，前面啊听您说了这么多关于大家对自恋的误解啊，当然道理也都清楚了，也都知道应该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些讹传了。可是啊，通过前面这样的一些介绍包括举例也好，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自恋的人好像比以往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汪明博士， 一开始我和别人在探讨自恋现象的时候，我们都说好像人变得越来越自恋了，但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观察，甚至有开玩笑的口吻在。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真的有统计数据啊，至少说明在美国自恋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除了用自恋量表的评测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和现实生活有关的数据，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有 50% 的高中生希望能进入法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或者研究生院学习，这一比例是70年代的两倍。不过实际上最终能够获得这些学位的人数并未发生变化，如今已有超过2/3的高中生期望自己在未来的工作表现能够排进前20。法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这些其实并不是依靠 学习热情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出来在美国社会的出路非常好 啊。 说白了就是两件事，有钱和有名。我还看到了一个国外的研究人员啊，在儿童中做的调查，就让他们对自己心目中这个世界上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做个排序，发现排前两名的就是我要长得很好看，或者我很出名啊。不仅如此呢，还有一项对18到25岁人群的调查，要求他们说出对他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几个目标是什么。 81% 的人回答18到25岁哦， 81% 的人回答变得富有，这一比例比选择要帮助有需要的人超了两倍。还有就是成为社区，就是人群中的领导者，以及心灵成长都要高出很多，而变得出名排在第二位，比例为 51%。 所以对于18到25岁的人群的调查，就是排名前两名的变得更富有，变得更出名。你会发现这个国外的调查也发现，至少在国外的文化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钱出名，跨越金字塔，成为人群顶尖的受关注的成功者，才是他们此生最终要实现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汪明博士，这是一种变化的状态，并不是说二三十年前就是这样的，是慢慢的变成这样的。所以接下来汪明博士就要问一问您了，为什么很多西方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呢？慢慢的啊，从以前的一个自恋的比例比较低，变成了现在的一个自恋的比例比较高，也就是说自恋在大范围的蔓延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所谓的美国梦。实际上在美国文化中啊，强势的西方文化语境里边，自我欣赏和竞争是核心的价值观。自我欣赏和竞争，我很好，我很棒，我还要赢，这两条核心的价值观会让很多人觉得我把自己排到第一位就对了，因为我必须争第一，而且我必须能够欣赏我自己。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是孤独奋斗的最重要成为精英，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他没有对自己感觉好作为支撑的话，他如何在人生中的长跑中给自我激励呢？这可能激发了很多人内心的潜能，但是也有一个负面的代价，就是当我们永远把自己放在别人前面的时候，甚至经常觉得成功也是自我努力。其实我们看很多美国大片，他们都强调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对不对？就是我是最棒，我是最好的，我是来拯救世界的。但是这就忽略了他人，那结果就可能带来自恋。特别是当有些口号号召你说你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个人的时候啊，文化中也是，为什么要这样宣称呢？这个宣称啊，其实是会带来商业上的利益的。你知道商家，尤其是每年数量众多的购物季中，我们会发现商家也特别希望你有一个概念，你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后半句就是你配得上更好的。那在这样的竞争型的文化中，其实商业文化也是鼓励大家消费。自恋的一个特质就是过度的物质主义，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装扮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所以第一方面是竞争文化，第二是商业的推动，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自尊心运动。那个运动中呢，开始告诉每一个人说你独一无二，你非常重要。其实在我小时候这些话都是很少听见的，因为我受的教育是集体主义教育。 没错没错，在我小的时候同样也是集体主义的教育，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能够做成更好的，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但是自尊心的运动中呢，可能过度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效应，就是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特别的，你带着无穷的力量，你无所不能，这让很多人在缺乏现实反馈的基础上对自己形成了一个过度的认知。特别是啊，这样的信念会渗透到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当中。 没错， 我们相信自恋者不是自己把自己抚养大的，对不对？他一定是被父母抚养大的。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可能在西方的教育中也很强调说你真的很聪明，你很美，你画得真好。甚至我在年轻的时候听到很多父母讲西方教育的时候都会说，你看人家那个西方人的教育孩子说，不管孩子画多丑都是孩子画的，你画的好美。 对对对，可以这样来去啊说明。那么很多现在的父母都推崇那些西方的教育，说人家是这种鼓励的，然后激励性的教育，说中国的是批评的，然后是扼杀孩子的教育。但是我觉得汪明博士 不管说现在的教育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能够感受得到为什么会有自恋的现象的一个蔓延。首先是基于某一些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不全面，然后还有对自己的认识的不全面，正是这样的两个不全面导致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词自恋的蔓延。 嗯，特别是再加上我们文化中的推波助澜，你会发现这个影视作品中啊，包括我们的互联网的媒介，特别是互联网 2.0， 就是互动内容产生了，用户开始提供内容之后，自恋就明显的变成了一个自传播的趋势。 嗯， 你看我周围很多羞涩的朋友啊，在这种风潮之下也觉得，哎，我要不要哪天也试个直播啊？你看人家，甚至还有人怂恿他说，你看那些不如你的人，人家都在那儿直播，直播的都没有任何营养，都是直播吃饭。你这么有营养的人，你为什么不去做一做？所以当互联网之风席卷了全球之后，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包括社交网络的出现，很多人开始晒出了自己。以前你晒自己只是你周围的十个人、八个人、几十个人知道，但现在你可以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你的身上。这个时候很多以前的自恋者，特别外向型自恋者，突然跳出来了。不仅跳出来了，他有了粉丝，他有了收入，有了供养他的人。你突然觉得自恋可以是一门生意，甚至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生存方式。这个时候也让很多人觉得，那我为什么不自恋一点呢？我要不自恋一点，我好像就要在这个自恋的 PK 大赛中失去了自己的优势位置。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汪冰博士来和大家聊一聊自恋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汪冰博士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自恋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怎样产生的，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蔓延的状态。而且我们特别前面谈到了啊，所有自恋的人他不是生下来就自恋的，当然可能有极个别的个体啊，我们不能够在这儿说极个别的，我们来说大多数的情况。那么可能是和教育啊，和这个社会的一些相关的辅导呀、缺失所导致的。所以接下来汪冰博士，我们就来谈一谈比较重点的一些内容。我们谈一谈，如果出现了自恋啊，或者说父母正在教育孩子，那么如果发现孩子有自恋的话，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说一些可以操作性的内容， 嗯， 也特别希望给大家一些指导。 哎，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啊，包括我们的家庭教育，已经很难回到我想我和刘莎小时候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就是父母是绝对的权威，对不对？ 嗯， 你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但现在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个性，但这个个性呢，不能太出圈了。因为个性一定要拿到社会的共性中去经过磨练，所以如果你的个性棱角太分明了，你进入社会有可能最终你遭殃的还是自己啊！你会因为个性受挫。所以我们该怎么去在一个很多的人都在鼓吹自恋的时候培养一个更多自信和自尊而不是自恋的孩子呢？首先第一点呢，就要做到说不，而且能够说到就做到。我周围很多的父母其实没有办法跟孩子说不的 啊。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其实一方面啊，就像汪冰博士您前面谈到的，希望培养孩子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啊，希望孩子能够有他自己发展的方向。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很多家长朋友也不是说很迁就孩子的。我就听过一位家长朋友说，他自己教育孩子，说我们家孩子非得哭着说要买一个玩具， 嗯， 说我就让他哭了40分钟，最后也没有买。所以这是我听到的不少家长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勇于说不的家长其实还是挺多的呢。 嗯，那该怎么说不呢？你刚才说的这个确实能让孩子哭40分钟，这个家长的心理素质蛮强大的。 嗯， 很多家长可能20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放下举白旗了啊，就举手投降了。那实际上你如果是不给孩子满足某种要求，并不等于你不要跟他沟通情绪， 哦， 啊，比如说当孩子没有得到他想买的东西，他很受挫的时候，受挫的情绪是合理的， 嗯， 情绪没有对错，你可以容忍他的情绪，甚至事后跟他讨论这件事情，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冷却一下，但是你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底线。但是 我说的是另外一群，相反，我周围很多朋友小时候度过物质缺乏的时代，他就会觉得拒绝不了孩子，孩子就想要一个大象，就买一个呗，这才多少钱啊。 或者他们还有一种心情，就是当时自己小的时候多么希望有某一件玩具，那么如果当时自己得到了那件玩具以后会有天大的快乐，他会把这样的一种感受放在孩子身上，所以他就投降了，他就同意了。 实际上是拒绝不了自己，对不对？ 嗯，对。 那还有有的人就误认为说，我说不了，那我就没有给孩子充足的爱，孩子应该在我这儿尽量感受到被爱，我说不是不是就意味着不爱？我想倒过来想，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多的时候也不想顺父母的心意，但并等于不爱我们的父母。恰恰当你没给他立规矩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到社会上他发现，哎，爸妈妈你们并不真的关心我，你看我到社会上摔了那么多跤，你们怎么不早一些告诉我呢？所以适当的说不，让他们接受拒绝，实际上在接受自己的边界，也在接受现实。那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给孩子过多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不知道刘莎有没有遇到啊，就很多朋友现在特别喜欢，从以前我们的全员的父母从来不问孩子的意见，到现在事事都问孩子的意见。 没错没错，我只能说啊，以前我们那样的一种日子啊不太正常，而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日子也不太正常。我们大家应该回归一个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互相有商有量的，共同把这个日子给过好。 对，比如说怎么样去商量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有限选择权。比如说你是想现在睡还是五分钟以后睡，通常孩子可能会选五分钟以后但你也限定了时间。你是想先写作业还是想先玩，那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在限定的范围内选择。虽然不一定对所有的孩子都成立，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不是总有选择。当孩子在你这儿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儿都听我的，他可能以后进入社会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很受挫的感觉，为什么世界不再围绕我旋转，凭什么我认知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汪冰博士说的那是聪明的家长，就是你选择现在睡还是五分钟以后睡。有一些不聪明的家长，他们是说你到底睡还是不睡 还是说我不睡，然后家长就开始发疯了哈。这个时候实际上家长一旦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已经在告诉孩子，我拿你没辙了。 对对，而孩子呢也正是通过对家长的蛛丝马迹的观察，他们知道他们如何能够控制家长了。这时候家长彻底输了，那家长不能输，我们还要招要教给大家呢。 对，特别是当孩子在你这感觉到说，我什么都没有被拒绝过，我什么选择都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个自恋很大的危害。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到了，就有的年轻人对工作是非常挑剔的。 对 啊，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我不是来给你端茶水的，我为什么要做杂事？我就应该配得上一个符合我的热情和期待的工作。这种特权感，而且是什么还没有做在职场中，就认为我理应配上更好的工作，极有可能是自恋的后果。 哎，也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的，为什么大学生毕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其实有一条，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那样的一个薪金，但实际上走上市场之后，他们发现他们想要的那个薪金和现实的差距是太遥远的，所以他们觉得就业太难了。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而并不仅仅是单向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家长朋友有一些方法可以给孩子传递出避免他将来成为一个非常自恋的人，或者说有自恋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性情。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个方法，第一要跟孩子说不，第二呢就是啊要跟孩子呢有商有量，也就是说不能给孩子过多的权利。除此以外还有没有惯孩子的高招？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孩子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呢，你是如何传递竞争和成功的关系的？有的家长就说，外面的世界很残酷，你要为自己啊，你要相信你是最棒的，你可以打败所有的人，你一定要争第一。在这样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是不太看重人际关系的。 对，因为他全要的是你死我活这样的一种结果，或者说有点像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种结果了。 为我所用啊，所有人都是我的工具和阶梯，挡在我前面的一律都是我的敌人。这不仅会让他在工作关系中可能受挫，而且在亲密关系中更有可能是没有办法给别人爱，也不可能从别人那儿获得真正持久的爱，因为没有人甘心被不停的剥削和利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孩子购买那种我很棒啊，我是这个宇宙中心，我是公主，我是超级英雄，这样有标志的服装也好，或者玩具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行啊！不是 不可以，而是像这样的词有可能让孩子还没有在积累任何证据之前就天然的认为我天生就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全家都是了不起的人。这确实可爱也很 Q， 可能有人认为这样的提醒是不是有点言之过早了，但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不用这么极致的来表达孩子优秀的方法，比如说把孩子画的画印制在他的 T 恤上，对不对？就是对他很好的褒奖。 关于自恋，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自恋的定义，也说到了自恋为什么蔓延，也说到了自恋的简单的一些判定，我们还特别提醒啊，怎么预防自恋的产生，特别谈到了是从娃娃抓起，对于小朋友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其实呢，对于自恋来说呀，还有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您发现你已经是自恋的话，在还没有严重到啊去找一些专业治疗之前，其实有可能自我进行一些治疗方法就能够远离自恋。到底该怎样进行自我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呢？王明博士赶快给大家支招吧。 首先其实我希望大家明白啊，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我们每个人来说呢，自恋终究不是一种良好的人格特质，它也许会让你感觉很好，甚至短暂能给你带来一些成功，但是不值得你付出长远的代价。因为自信没有什么不对，他过多的自信就变成自负，最终不仅伤己还会伤人，而伤人最终还会回来伤害你自己。说到这儿呢，我想我们要提倡一种传统的美德，大家可能听了这两个字谦逊都会觉得耳朵起茧子了，从小就被教育谦逊啊。但是今天科学发现谦逊与自恋是对立的，真正的谦逊不是一味的谦虚贬低压抑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赞美，相反谦逊是在没有防御心的前提下准确的看待和评估自我能力。特别是当我们在人生中表示谦逊的时候，我们能够向别人学习，我们能够敬畏自然，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世界不仅变大了，我们的生活变丰富了，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能从和他人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中感受到真正的力量，而不用通过自恋的方式彰显自己的不同。如果大家对自恋的话题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最近读到的关于自恋的书，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自恋时代》。这里边不仅有关于自恋的数据，还有自恋、自我疗愈和干预的方式和方法。 感谢汪冰博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自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为大家带来了详细的介绍。下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我们继续带来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明天呢，我们要继续说一说古城泉州，主讲人是我国著名学者建筑师杨昌明教授。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